夜阑人静处响起了一阙悠悠的瑟瑟风，掀起了愁怀于心深处。夜阑人静处，当听到这一阙悠悠的瑟瑟风，想起你，茫然于漆黑夜半，在这晚星月迷蒙，盼再看到你脸容，在这晚思念无穷，心中感觉似没法操纵，想中有人我面对你，交低我内里情浓，春风那日会为你跟我重逢，吹送夜阑人静处，当天际星与月渐渐流动，感触有如潮水般汹涌。若是情未动，请跟我哼这悠悠的瑟瑟风，于今晚悠悠的想我有梦中。若是情未动，请跟我哼这悠悠的瑟瑟风，它可以悠悠将真爱为你送。 刘雅丽嘅歌声有我和春天有个约会，将时间带到嚟早上五点十二分，要同你讲声早晨，早晨。的确系今朝早为你主持节目咧，有钱陪陪大家，冇听错，亦都冇记错。今日明明系星期三嚟噶噃，系啊，因为今日咧，我系代咗阿钱咧做今日嘅节目，同你讲声早晨，早晨啊！日子嚟到咧，2022年嘅九月七号星期三嘅早上，农历嚟到八月十二。平时你听星期三可能未必听到陪陪嘅声音，希望今日为你揀选嘅歌曲你都系会喜欢啦。不过有一样嘢要提下你啦，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五点半钟。今朝早咧三点零钟咧，哇！一场嘅大雨咧，滴滴答滴滴答咁样打落去个冷气机度，吵醒咗陪陪，正好啦，因为今朝会翻嚟同大家做节目，你有冇被吵醒呢？ 等寂寞到夜深，夜已渐荒凉，夜已渐昏暗，莫到你再选择人，人亦曾选择你公平，原没半点偏心，苦涩慢慢向着心里渗，何必抱怨？曾令最深是谁人？ 自愿吻别心上人，糊涂换来一生泪人。何故明是痛苦伤心，还含着笑装开心。今宵的你可怜还可吻，目睹他远去，他的脚印，心中永印。糊涂是你的一颗心，他朝你将无穷的后悔。这一生，你的心里满哀困。 唔使等到星期四都可以听到我嘅声音，到底系惊定系喜咧？好，讲下最新嘅天气预测先。多云啦，间中有骤雨，同埋有一两阵嘅雷暴啊。最高气温约为30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偏东风。展望明日间中系有骤雨，星期五咧天色好转啊。中秋节同埋翌日咧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嘅。室外温28度，相对湿度79%，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晏咗咯。今日嘅8:15，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望下个日历咧，今个星期六咧就系呢个中秋佳节啦，跟住咧就连续再放多两日，即系总共咧有3日假期。其实喺以前咧，可能呢3日假期咧，大家就会谂下蠢蠢欲动咁样咧飞去第二度。不过因为疫情嘅关系，大家都将呢一个飞嘅大计咧冚唪唥一再延后再延后，究竟几时可以飞呢？刚刚为你带来的呢有陈百强的等。讲起等，唉，真的很多时候大家都在等着。不过无论怎样都好，我们都在天空上面有一份的缘分。今早早就在天空中同你相遇了。 收音机这刻陪伴我扑进夜里，沿路细听你电话中心声破碎，慢慢重述你夜里到了谁人，像离别那天你甘心再独居，唏嘘的这心投入了这节目里，如共你过去是相识意恋爱侣，但愿明白我像你亦了能了，再相遇，空虚。 情孤单的你太多苦累，人为失心爱后无法入睡，在远方于西雅图天空，是你孤寂和心痛，如每滴泪擦过夜空，在这方霜暖绵风中，是我失落常冰冻，是这悲哀听众内心期望偶遇海角中，承受你的泪和梦，令你活在从前，只但往事千句，长情孤单的你太多负累，人为失心爱后无法入睡，在远方于西雅图天空，常冰冻，是这悲哀听众内心期望偶遇海角中，承受你的泪和梦， 汤宝如《缘分的天空》。 在伴随有缘再聚，天真的声音已在减退，彼此为着目标相距，凝望夜空往日是谁，领会心中疲累，来忘掉错对，来怀念过去，曾共度患难日子总有乐趣，不相信会绝望，不感觉到沉醉，在美梦里竞争，每日拼命进取，不波的风雨里，不羁的醒与醉，所有故事像已化成飘泊岁月里，风吹过已静下，将心意追。 真的声音已在减去，彼此为着目标相距，凝望夜空，往日是谁领会心中疲累，来忘掉错对，来怀念过去，曾共度患难日子总有乐趣，不相信会绝望，不感觉一愁绪，在美梦里竞争，每日拼命进取，奔波的风雨里，不羁的胜与罪，所有故事像已化成飘泊岁月里，风吹过已静下，将心意再还谁，让眼泪已带走夜潮水。 曾经何时呢一套电影呢真系陪伴住大家长大，因为佢有好多个续集。拣嚟嘅呢一首歌有郑伊健嘅《友情岁月》。听到首歌咧，翻嚟就有五点半钟新闻。再次提提你，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八点十五分。呢个时候我哋有慧娴嘅歌声。多少柔情，多少梦。 在我心许多过往的梦，让每点紧收藏脑中，可知我曾为你洒过泪，今天仍感悲痛，愿我可不记起以往的事，让我心将痴情放松，当天柔情是你轻抹掉几多痴心往中，我内心中多悲痛，从前事似万重，多少柔情，多少梦，已随水和风中轻轻送，愿我飘空中每天尽，多少梦，痴心无奈，今天冰冻。 中，多少柔情无尽，多少梦，痴心无奈，今天冰冻。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新冠病毒确诊数字每日徘徊大约一万宗，威胁高风险人士。公营医疗体系人手紧张，服务受影响，呼吁长者和幼童不要再等，尽快接种疫苗。如果在等待期间确诊，可能会后悔莫及。李家超强调，在防疫抗疫方面，政府团队团结，每个人的工作关系愉快良好。当局亦都正系同内地商讨疫隔离安排，但系各自要处理疫情，因此需要时间探讨呢个新方案。香港妇产科学院和香港儿科医学院发出联合声明，建议所有怀孕或哺乳期的妇女接种新冠疫苗，以保护自己和婴儿。同时建议六个月以上的婴儿和儿童亦都应该及时接种疫苗。声明说，幼儿和婴儿接种率仍然偏低，从去年12月31号到今年8月29号，在所有3岁以下儿童之中，累计呈报新冠病毒感染病例已经超过 14%， 即是超过17500宗个案，而大约 2.5%， 即是超过3000宗3岁以下儿童个案，已经因为感染新冠病毒而需住院，反映未接种疫苗而受感染的儿童住院人数急剧增加。两间学院认为，目前在香港感染新冠病毒带来的风险远远超过与新冠疫苗相关的潜在并发症。四川省泸定县 6.8 级地震增加至66人死亡，15人失踪，250多人受伤。截至目前灾区受灾民众已经全部转移安置。地震造成大渡河支流湾东河出现断流，形成堰塞湖，目前已经有较大自然泄流风险，总体可控，受威胁民众已经疏散。国家卫健委组织医疗卫生力量前往灾区支援，包括由传染病防控、饮用水卫生等专家组成的国家级公共卫生专家组，指导灾后卫生防疫工作。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与中石油签署使用卢布和人民币结算对华供应天然气的协议。俄气总裁米勒与中石油董事长戴厚良讨论两间公司的广泛合作领域，并签署通过西伯利亚力量东线输气管道长期采购天然气协议的补充协议，包括过渡到通过两国本币结算天然气供应。米勒说，将会简化结算方式，推动两国经济发展。俄罗斯传媒报道，俄罗斯通过西伯利亚力量管道向中国供应天然气，计划到2025年之前达到设计的年输气量380亿立方米。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1145点，跌17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908点，跌1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42.77，瑞士法郎0.985，加元1.315，人民币6.956，英镑对美元1.152，欧元对美元0.991，澳元对美元0.674，新西兰元对美元0.60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01.07美元，卖出1702.4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和一两阵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星期五天色好转，中秋节和翌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早上8:1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喜欢的歌曲啊，杨千嬅《狼来了》。当然啦，讲起《狼来了》，又会想起一个好童话故事的故事，一个很有教育意义的故事。我都好中意讲呢个故事，亦都好中意咧教人讲呢一个故事嘅。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跟住我哋有郑中基嘅出现。 卢锦威得总警卫，威猛我真勇毅。卢锦威唔怕毒鸡，扫荡奸搞恶毒鬼。我冲破陷阱，我实际系最。 这首歌你会想起小凤姐，定是真的会想起郑中基呢？带来有郑中基的猛龙特警队，可能一路唱的时候你会想起另外一个人，就是爱回家的龙锦威都未定啊。好啦，时间来到早上的5:59，即是说还有不够一分钟时间就会到上午的6:00。一阵间6:00回来之后，继续还有半个小时就是佩佩为你播歌的。啊，今日有冇啲想法？有冇啲歌曲你好想听而又未听到，或者有啲歌手好想听又未听到嘅咧？唔紧要，仲有半个小时。不过当然要再次提提你啦，今日咧就有个雷暴警告啊，而且咧出边咧有一阵阵嘅雨，又可能都系局部地区嘅啫。咁啊，佩佩喺屋企附近咧就有啲雨嘅，咁唔知道你嗰度咧会唔会有雨？不过无论点样都好，记得带翻把遮出街啦。好，呢个时候先听6:00嘅新闻简报啊。 受核酸检测之后确诊，现正在玛丽医院隔离，情况稳定。卫生防护中心说，患者没有进入社区，亦都没有密切接触者。为谨慎起见，将会提升戒备级别。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说，这名男子上个月30日身体出现皮疹，之后扩散至身体其他地方，今个月2日开始淋巴肿胀。

确实真系好似冇乜地方好去咁样。K 房可以尽情咁样发泄，发挥你嘅歌喉。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十四分，再次同你讲声早晨，早晨啊！日子嚟到2022年9月7日星期三嘅早上啊，咁啊农历咧就嚟到8月12日啊，咁啊今日咧有个节气嘅，就系呢个白露嘅。咁啊，室外温而家27度，相对湿度92%啦。雷暴警告嘅有效时间咧就去到今朝早嘅8:15。早晨，你听紧嘅咧有钱佩佩为你主持嘅《清晨上嚟》。系啊，唔使等星期四先听到我把声，星期三已经抢集出嚟同你见面，唔使等了，又等。 但愿再发，何以忘掉伤感？季节变迁了，始终不改我心。但愿你未在人生中消失。抹掉眼泪为你再等，时日绵绵细枝将尘，仍为你记录了在何年何月与日，曾是爱过便叫人兴奋，纵让折磨的心等了又等，爱着你挂念你，渴望你前来和我接近。花也枯，花亦谢，痴在说无望也不要紧。我与你有一会，一觉苏醒，这梦会变真。 就等我哋有陈洁仪嘅歌声。

要走的一刹又折返，能承认吗？我故意当那电灯，他日你们完场时入地也不能，是两人埋藏着最坏的心眼，妄想一天你们会散，会选我。 我都很希望自己有一首的叫代表作，起码想起他的时候都会想起他的一首歌，这首相信一定是 Steffi 邓丽欣的代表作之一，有电灯胆。将时间带到来早上的6:26，即是说呢今早的节目你都差不多告一个段落了。今早很开心啦，星期三的日子呢都可以在这个香港电台第一台和第五台的清晨爽利和你在空气中相遇啦。但不要紧要的，因为呢听日都仲有机会可以见面，因为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呢都是佩佩为你主持清晨爽利。临走之前要提提你啦，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早的8:15啊！送上今日最后一首歌，我哋有容祖儿嘅歌声，我的骄傲约定你，听朝早同样时间5:00再见，拜拜。 Pride in your eyes， 为我改写下半生，眉目里找到我失去的自信心，才明白被爱的能活得这样勇敢，永恒眼神能替我云上旅行来点灯。 See me fly, I'm proud to fly up high， 不因气压摇摆，只因有你拥戴。 Believe me, I can fly, I'm singing in the sky， 假使我算神话，因你创更 只因有你拥戴。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际原子能机构呼吁在乌克兰扎波罗热核电站周边设立安全区。机构专家团上个星期视察核电站之后，总干事格罗西发表报告，指出有迫切需要采取措施，防止因军事手段造成的损害引发核事故，呼吁立即设立核安全和保安保护区。十四人專家團結束考察之後，至少兩名成員留低長期駐守，確保核設施安全。星期一因為炮擊導致火警，核電站最後一座仍然運作的反應堆與電網中斷連接。烏克蘭副總理韋列舒克呼籲建立人道走廊，讓平民離開核電廠周邊地區。加拿大薩斯喀切溫省當局接獲報告，指懷疑見到日前持刀襲擊案在逃疑犯的蹤影，發出緊急警報，促請居民立即尋找安全地方躲避。追捕行動踏入第三日，持槍警員一度包圍當地一間房屋，並無發現。這宗連環襲擊案發生在13個不同地點，造成10人死亡和至少18人受傷。警方說疑犯是兩兄弟，其中31歲哥哥早前被發現死亡，30歲弟弟桑德森在逃。警方指他持有武器，是危險人物，但相信他可能有傷在身。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桑德森过去20多年有50多项罪名被定罪，因为干犯袭击、抢劫等罪名，服刑之后冇再同假释官会面，今年五月以嚟一直被通缉。总理杜鲁多促请民众遵从当局的呼吁，又话所有加拿大人都同当地居民站在一起。俄罗斯总统普京到远东滨海边疆区视察东方2022联合军事演习。俄罗斯电视台发放片段，见到普京在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和国防部长绍伊古陪同之下，在谢尔盖耶夫斯基训练场视察军演并听取报告。东方2022军演今个月1号展开，直至星期三结束。今次演习邀请了中国、印度等13个国家参加。本港新增9373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再多9名患者死亡。医管局说，东区医院心脏科有7名医生受到感染，他们都曾经到访一个茶水间，但是并没有院内社交聚会。学校方面，767间学校呈报1516宗阳性个案。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话：，市民在受感染并且康复之后28日，已经可以安全感接种新冠疫苗。呼吁市民为了符合疫苗通行证要求，不要再纠结于呈报旧个案。他又建议市民善用网上咨询平台。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和一两阵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星期五天色好转，中秋节同翌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早上8:1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9月7号星期三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本港发现第一宗猴痘病例，男患者前日从菲律宾来香港，曾经在美国和加拿大逗留，来港前几日已经有病征，在酒店检疫期间确诊。卫生防护中心强调，患者没有同行人士，亦没有密切接触者，认为猴痘未有流入社区。阵间听听医生的意见。 深水埗在上星期一名